星光背后梁太来。 2020年是今日星光背后的嘉宾踏入乐坛的第15周年。15年来他先后两次无预警地暂别乐坛，但他每次小休复出，无论在感情、家庭和事业上都更上一层楼。打破女歌手成为人妻人母之后，不能够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宿命。 大家好，我是 K 郑雅琪，星光背后有我。 湿湿的湿湿的杯干了再干，然后让干干的干干的嘴湿了再心。 05年入行，两年后成为张继聪人妻的郑安琪，先后在07年和17年放低事业，生了大仔张尖和小女张静。在小女不够一岁的时候，阿 K 应麦浚龙的邀请，加盟尊奴新成立的幻觉文化，两位歌手结合发生蒲铭心、董哲，先后推出 The Album 系列的两张叫好又叫座专辑。来到2020年，郑安琪的首支派台作再度正正是 The Album 董哲蒲铭心爱恨前面故事的最终章序幕。2020年呢，啱啱听到郑安琪再派佢嘅新歌啦，就係、是、嚟自 The Album 第三集嘅第一首派来作，係咪阿 K？ 好劲啊，第三集 是、啊、 都係我哋呢个 project 都已经延绵三年啦。 喂，第一次同阿傅佩嘉合作喎，今次係咪？ 係啊係啊，其实我哋识咗好耐， 係， 但係就一路都未有机会合作。 點樣识㗎以前？ 我想是朋友圈、嗯、即大家有一些共同的朋友这样认识先的。同埋有几年其实我是离开了香港呢，我比较多去台湾工作。咁成日见到啊 ,Maggie, 其实去台湾是做好多校园的活动啊，那些学校 tour, 做好多东西。我成日都觉得哇，其实他的作品在台湾是很受欢迎的。是觉得啊，香港的乐迷反而比较少机会接触到 Maggie 的作品，好可惜咯。即成日都记住了这个印象。咁后来是一些渊源之下，咁佢又有佢自己嘅餐厅啦，咁佢又好好啦，佢又会为我发掘一啲素食啊咁样啦，咁我唔食肉类嘅，咁、后屘我自己都有一个即系素嘅即系嘅食材咁样啦，咁同佢研究一下啊，点样可以喺你哋台湾料理嗰度用到我呢个食材咧？咁其实系一啲同音乐冇关嘅嘢，我哋就倾起偈上嚟咁样，咁然后真系合作咧，反而唔系我哋两个自己发起嘅，系 Juno 同阿 Maggie 有另一个合作。Juno 自己嘅大碟，咁就请咗 Maggie 写歌，咁佢觉得好有火花，咁然后佢就谂，其实 Maggie 写歌俾阿 K 都会系好新鲜，系佢咁样帮我穿咗呢一条线翻嚟。 喂，咁听落呢首再度啦，感觉上啊，呢首歌系好难唱，比起之前嗰两辑作品里边嘅任何一首歌，系嘛？你自己咪都系咁嘅感觉啊，郑雅琪。 嘅最难系 啲歌词， 密嘅歌词系一个挑战啦，因为啲歌词真系个节奏。就好特別， 唔係好一般流行曲嘅節奏。 係啊係啊，直頭唔一般，我覺得係。咁但係最難嘅係個意境啊，因為寫嘅嘢係情感好澎湃，好複雜。即係講我個角色蒲銘心啦，重遇翻一個佢好重要嘅人，咁佢哋又有食飯嘅場景啦，即係譬如飲酒啊，即係濕濕的啊嘅乾乾的酒杯啊，各樣嘢啦，刀叉啊咁樣，跟住描寫咗你哋食飯嘅場景之後咧，其實又再去一個更私人嘅地方，咁有一即係會有一啲親吻啊，大家俯瞰仰望啊，咁有好多即係其實描寫咗好多嘢去講佢哋呢次嘅重遇。 但係呢個重遇呢個角色究竟係邊個？ 歌词里面真系冇讲嘅，咁呢个系佢神秘嘅地方。其实歌词一路成首歌都冇讲佢重遇嘅系边一个，但系佢对呢样嘅感情好澎湃嘅。咁所以我系觉得，哇！即系耀辉写嘅歌词就系、是，其实都可以好露骨嘅嘢，但佢写得好好诗意，系好诗意，同埋好细腻啊，好浪漫添咯，即系真系好浪漫。咁其实本身 Maggie 嗰、那个。demo 咧係黑暗啲嘅，即係形容呢一次嘅再遇咧係 比较压抑啲嘅，即係神秘啲嘅。但係耀辉嘅歌词加埋即係阿 Carl 嘅編曲呢，其实成件事就好浪漫，即係梦幻咗好多。 我想问啊，郑婉琪呢，每次你唱彭明心嘅歌嘅时候呢，你自己会唔会加任何意见咁样㗎？ 会啊，其实我哋嗰、那个每一次都好嘅，我哋其实做一首歌之前收到 demo 之后，其实收 demo 已经其实呢 Juno 做咗好多工序嘅，因为佢会先諗咗呢首歌适合同咩人合作啦。咁呢个都有时我哋会傾嘅。啊，你觉得呢一 part 即係呢一个场景我哋应该搵边个写呢，咁我哋会讨论边个 填。点分呢，通常有几个填词人。边个 填词人，三大填词人。咁我哋其实都几有共识嘅。好容易就感觉到边个适合写边一啲景嘅。其实都好容易嘅。咁我哋通常达到一个共识呢，我哋就真係去溝通啦。咁嗰样嘢通常 Juno 做嘅。即係佢去溝通咗之后，到真係有 demo 啊，有歌词返嚟嘅时候呢，我就到我去即係同呢樣嘢 interact， 即係我究竟覺得邊一啲我有啲感覺上可以再改呀，或者點我會喺呢度出聲囉。咁然後到真係去錄音呀，咁嗰個就變咗係我同監製嗰個主導多啲，去到後面就係譬如我想點唱，或者有陣時有啲歌甚至乎調返轉嘅，係我唱咗先嘅，監製再諗點樣編囉。咁所以去到後期真係入錄音室真係做音樂嘅時候呢，我就參與多啲囉。但係前期呢，其實 Juno 做好多嘢。 咁呢首再度呢錄咗幾耐，花你時間咁難？ 我都以為好難突破。我之前有另一首歌都好難，叫做《木春風》，都係描寫類似嘅一啲比較情慾啲嘅情節啦。咁但係呢次係有咗上次嘅經驗呢，我發現即係真係去到可能初頭要摸索一下啦，去到某一個點呢，可能衝破到某啲嘢，或者越嚟越多自己心目中嘅即係想投射嘅影像呢，可能去到某一 tick 你會自己 feel 到係呢種啦。咁我哋兩次都係，譬如木春風同埋再度都係喺錄音嘅過程裏面突然間有一 tick 揾到嗰個方向。之前可能都要試好多嘢。 喂，你有冇諗過呢，即係第一張專輯《有朋》之前呢，你有冇諗過彭明心同董潔嘅故事呢會發展到咁耐？ 其實佢哋個故事就一直都冇改嘅，即係 Juno 一開始 就係話17歲 拎住呢個故事 去到70歲 去同我傾，我就已經覺得好吸引。因為我近排睇嘅一套戲叫 Marriage Story， Scarlett Johansson 同埋 Adam Driver， 佢哋即係一個好實在咁樣講婚姻嘅一套戲。其實我自己一直都覺得呢一類嘅作品好少有，即係好多人講感情呢都會係講兩個人點樣邂逅啊，跟住點樣結合咗一齊，可能中間有啲起伏咁樣，但係好多時都係講呢一度啦。但係好少人會講結合咗一齊之後後面嘅路啊係點樣，即係婚姻真實嗰條路後面點樣去呢，其實比較少作品好細膩咁寫啦。咁佢即係 Juno 同我傾話呢一個呢係講兩個人纏繞一生佢哋兩個嘅愛情故事，其實裏面就牽涉咗拍拖啦、結婚啦、離婚啦，離婚之後各自仲有新嘅婚姻啦。咁其實對於我嚟講咧，係好難得嘅，即係會有一個作品咁認真去講關係。其實關係係你好難咧喺某一個位置插入，跟住用一隻歌去講呢個係好人，或者呢段感情叫做好嘅感情，定係唔好嘅感情，好難嘅。但係一首作品又點樣覆蓋到咁多嘢、咁多情緒、咁多關係呢？咁所以我好欣賞佢，好認真，真係用一個咁大型嘅企劃去講關係。咁然後真係要有個拍檔啦，即係因為關係牽涉兩個人啦，咁我哋兩個都好認真去做呢件事。咁你話有冇諗過咁長呢？係有超越咗我哋最初嘅諗法嘅。因為中間呢雖然個故事嘅骨幹已經定咗啦，但好多時喺某一啲嘅場景呢，我哋又覺得可以再加多一首歌。有時有啲歌係咁樣加入嚟嘅，咁令到成件事再豐富咗啦。咁時間亦都比之前預計長咗啲囉。 咁但係好多人都會好期待啦，你哋即係你同尊龍每次出歌嘅時候呢個 MV 嗰個情節係點？呢首再度拍咗 MV 未呢？ 呢首未嘅，因為我哋本來都想早啲，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啦，我哋之前錄音都有啲等咗一陣，即係呢隻歌雖然好耐之前錄嘅，但其實有其他作品呢，我哋都有一段時間等待，即係睇下個情 况点样，个感觉安全，我哋先再重新开始工作。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是、未 透视咗， 系啊，未拍。咁我都好期待啊，因为喺成个故事里边咧，我觉得呢一个情节咧都算系。其中一个我好鍾意嘅场景嚟嘅，咁我都好想知 Juno 会点拍，佢暂时都系因为佢好神秘嘅。佢呢嗰啲构思好多时呢佢未觉得系佢最满意呢佢唔会咁快讲出嚟。 即系你暂时都未知佢点拍。 我唔知佢想点拍，但我好期待呢个 MV 会佢会用咩方法去拍。 OK, 咁期待呢首 MV 推出之前或者制作之前呢，不如我哋而家先听一下谢安琪呢首2020最新派台作品再度。听完呢首歌，转头继续有郑安琪嘅《星光背后》。 湿湿的、湿湿的杯干了再干，然后让干干的、干干的嘴湿了在心。一簇簇、一簇簇烛光了再光，然后执着丝一张到一支抽变作灯，再响又再光，又再响。光辉、光暗、共你分开至今。 梁太来， 慢慢抹第十次、二十次，越界的口红留下极残酷提示。 过去两年，郑安琪、麦浚龙结合推出嘅两张 The Album 专辑，连埋呢首《偷情的礼仪》，合共有七首叱咤冠军歌。生女复出之后，阿 K 连续两年横扫叱咤乐坛颁奖典礼嘅至尊唱片大奖同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Juno 嘅蒲明心、董洁画龙点睛企划，唔单止影响郑安琪本人，就连客串演出嘅古天乐都冇谂过会有今日咁大嘅回响。 所以彼此辅导，容让自己每滴风洗尽。 背后继续有郑安琪，嗱，你两年几嚟跟阿 Juno 合作啦，你有冇谂过呢个 project 喺商业上啊，最初系会咁成功嘅咧？攞咗咁多奖， 我谂我不嬲都冇谂呢样嘢，呢个系我嘅一个优点，亦都系我一个缺点，因为我成日觉得歌手最好唔好谂呢样嘢。做音樂的心態會純粹一點、要想商業上的策略或者商業上它究竟叫做容易成功還是不成功，這些太多因素會左右了個結果，那麼複雜的交給老闆做 了。那最初你跟 我自己沒想 過，你跟 Juno 的淵源是怎樣 的？我跟他其實、在不同的場合呢有見面的，即譬如一些大型颁奖礼啊，啲大型嘅记招啊，咁啊，咁但系就未有机会真系做到朋友咯。咁、就直至到《罗生门》 系咯， 系真系呢首歌。 点样会揾你做《罗生门》呢首歌咧？最初 我都唔知道、啊，其实佢喺边度爆出呢个意念，我都唔知道。咁但系佢话佢觉得我适合，即系嗰一个角色啦。咁即系亦都觉得我嘅声音入边有一种不舍嘅質感啊，好適合呢、這個即係做呢個主角咁樣。咁我哋咁樣進一步認識多啲對方咯。 最欣賞 Juno 係咩咧？你肯同佢合作？ Juno， 我覺得佢好認真咯、啊，即係其實佢做好多嘢都慢工出細火啦，大家都好睇到佢好認真去做好每個細節咁咯。 嗯，嗱，2016年咧，我記得我嗰陣時同你做嗰次專訪，你話啊，我冇限期休息嘅，即係冇個定限啦。 係啊。 咁但係到佢接觸你話想簽你啦， 嗯， 你嗰陣時嗰個感覺咧？ 我其實是我個人呢在處理很多事上面是幾一步一步來的，其實即我當時說那個休息呢是認真我想休息長時間的，咁要睇自己嗰個狀況啦。我當時都計劃，又想多一個小朋友啊，又想休息啊，亦都有其他嘅嘢想發展，例如一啲即係素食啦嘅素材啦，即係環保啲嘅生活方法啦，即係有好多嘢我都好有興趣去做。咁同一時間咧，咁 Juno 亦都拍緊佢嘅《風林火山》啦。咁喺嗰個佢自己都好忙嘅時候咧，其實佢都 keep 住我哋有啲即係有啲互動，大家都會即係 WhatsApp 啊，留意對方嘅動向啊。咁、我休息嘅時候，佢就開始同我講佢佢會開一間公司，咁就會想做多啲音樂嘅 project， 咁就好希望有一啲新嘅合作單位，咁就真係會想簽一啲歌手同佢咁樣去合作，就唔係之前咁樣一首一首歌咁樣 featuring 咁樣，佢想有一啲大型啲嘅即係合作，大家會一齊去做嘅。 你咪一口應承㗎？佢揾你嘅時候， 我唔係啊， 即係有婉拒過。 即係我係覺得好支持佢，即係作為朋友，首先覺得咁一定會好精彩先。即係我覺得佢諗得嘅 project 一定有好可觀性，同埋有佢嘅藝術性，一定好睇，我會好支持啦。咁但係佢後屘開始就問我。休息之後打算即係自己嘅音樂路向係點咧？咁我都好坦白，我未諗到。 嗯， 因為我當時休息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都好似去到一個樽頸位咧，我自己唔知點樣前進。咁佢就反而佢好多大計嘅，佢自己以佢製作人啦、創作人同埋老闆嘅角度，其實佢諗到好多可能性。咁、我哋係由呢度咁樣溝通咯。咁就初初都未有 The Album 呢個咁實體嘅計劃嘅，因為佢仲做緊《風林火山》嘅嘢咁樣。都真係《風林火山》拍完嘅最後階段咧，佢突然間就寫咗呢個故事。咁我仲記得佢好開心，即係要第一時間同我分享呢個故事啊！咁我都被呢樣嘢感動咗，我覺得 就係呢個故事揼翻著你。 係啊，呢個故事好有吸引我嘅地方，因為我咁啱去到一個年紀咧，真係覺得我都好重視感情，即係我覺得感情的確係一樣好值得大家花心機去了解嘅樣嘢。好多人都唔係太了解自己感情需要嘅啫。你成日可能以為自己鍾意某一啲嘢啦，但係你嘅行為可能係做緊另一啲嘢啦。同埋婚姻啦，我覺得我自己有婚姻啦，咁啊 Juno 佢未啦，咁好有趣嘅呢樣嘢，即係兩個唔同狀態嘅人一齊去講婚姻同埋關係。咁喺婚姻之下其實係千變萬化，但其實每一個故事都有佢動人嘅地方。咁佢好想好認真咁去講婚姻啦、講關係啊、講戀愛啊咁樣。呢樣嘢係當時我覺得好感興趣 嘅。但係佢一開始已經話我會構思咁多咁多首歌嘅時候，係咪已經有曬個劇本俾你睇咁樣㗎？ 成個故事有曬㗎啦，即係佢好犀利。佢一諗個故事嘅時候咧，其實由起點大家17歲到結局大家70多歲，其實已經諗曬嘅。咁同埋大家兩邊講故事嘅方式啊，佢已經有咗個大概嘅唔同嘅風格啊，或者點樣去倒序定係順序講故事，其實有好多嘢佢已經有一個基本。咁我都覺得哇，其實千變萬化嘅喎，裏邊可以玩好多唔同嘅嘢喎。咁係 覺得呢個 trilogy 係 work 嘅。 好 未做之前啊？ 未係啊！我覺得譬如我自己一個人去做音樂，我已經試咗超過10年了。真係未試過兩個人一齊去做一個咁大型嘅 project， 真係未試過。我覺得裏面有好多可能性。咁當時我只係覺得我鍾意佢呢份心啦。首先好認真對待即係呢個工作，佢會諗咗好多周邊嘅嘢去令到呢件事，譬如有文案啦，佢早已經講咗。 每首歌有文案。 係啦，每首歌會有自己嘅文案，等於係好似一本小說咁啦。咁呢個亦都好吸引我啦。第二就係兩個人一齊去講兩個人嘅人生咧，呢樣嘢係我覺得 我未見過其他人做。 嗯， 呢樣嘢係好值得做。 但係值得做啫。譬如嗱，當中你每首歌都要拍 MV 嘅時候， 嗯， 有好多嘢我係以前未見過謝安琪做噶嘛。即係譬如食煙啊，或者係一啲。 哦，咁嗰陣時未諗嘅，嗰陣時未有呢啲細節嘅，即係角色塑造。我知佢哋兩個嘅性格都係黑暗啲嘅，即係唔係童話故事嚟嘅。 即係唔係你本身啊嘛？你去做呢啲情節拍 MV 嘅時候，你會唔會有啲猶豫或者 抗拒？所以每一次即係佢即係諗咗個 MV 會點樣拍嘅時候咧，佢都要同我溝通嘅。 咁但係每首歌嘅過程，你都係去到嗰個階段，你先會知啊。即係譬如去到某個階段啊。原來有古天樂出現嘅，或者哦，原來有林嘉欣。 咁又唔係，其實呢啲係一早有嘅，即係角色啊嗰啲支線咧，我哋係知道嘅。不過，譬如請古仔去參加我哋，即係加入我哋呢個團隊飾演藍定玲咧，我哋真係傾有好幾位，我哋一齊諗啊，然之後同意覺得。當然是古仔是最似藍定玲，同埋嗰個反差好大嘅。咁亦都因此寫藍定玲嘅角色好多嘅嘢咧，都係真係根據古仔嘅特質去寫嘅。 嗯，都好吊引喎、哦，即係咁嚟緊呢張第三張專輯裏邊，阿 Juno 又出咗個林嘉欣啦， 係啦，自演與聖經啦。 你咧會唔會有你另外嘅嘉賓會同你合唱咧？ 好難講噶，好想俾多啲驚喜大家，同埋我覺得呢個都係好。感情里面的错综复杂，即是两个人其实在离婚之后大家各自都展开了新生活了，即是他又有很好的另一半，我又已经再婚了，这样那个故事还会怎样发展呢？其实都几多可能性的嘛，即是人已经本身已经有几个角色在这里，还有好像你这样说会不会有新的角色再加入呢？那这个都是好有趣嘅地方 咯。咁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咁啊？ 透露 洪永心嘅結局，或者去到七十歲嘅時候，佢係孤獨啊，定係身邊有個伴嘅咧？ 咁快講呢、這個就冇趣啦。但我可以講嘅就係、是、個結局係我好中意嘅。 嗯，咁啊，當然啦 ，The Album 之前兩張專輯咧拍咗唔少嘅震撼威力啊，其中一個咧就將古天樂拉翻嚟呢個樂壇，仲攞咗個我最喜愛男歌手。不過而家先聽下呢首歌先，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獨室。轉頭繼續有謝安琪。 一邊脫衣，一邊卸妝，並沒甜蜜對望。和你卻有默契，水怎放？沒言沒語，已一起跳進光，香檳喝光，便極純熟，睡那一邊床。每个结婚纪念，祈求维系到今晚境况。接起我的剃刀，你可安心放下雨伤，离白里偷香。 就在世间最乱时，你是最稳的。 一生上前就是礼让，满身镜子。亦算安定， 霎眼看极理想， 默默求上帝，这心也这样。 陪我一世背负着 一百种创伤， 陪我一世发梦或临终， 衰老亦成伤，埋藏浴室里真相。 是害怕却又期待，十万个这样平淡的可想，暂时中间。 星光背后，梁太来。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等那人，根本不需要起身。开餐一个人，不必等救人，埋头狂吃痛分不会。 入行十五年，谢安琪嘅音乐暂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头十年，周博贤旗下嘅阿 K 被誉为系平民天后，唔少作品都为民发声。而加盟 Juno 唱片公司之后，唱嘅系蒲敏心其实寂寞嘅爱情，甚至旧年嘅四场红馆歌唱， 阿 K 都被指唱得太少谢安琪嘅大热金曲。究竟两个阶段嘅音乐，边个先至系真实嘅谢安琪？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吃苦，难道寂寞就连烂透神剧亦照播？ 声音背后继续有谢安琪。谢安琪今年2020咧，就是你入行15年啦。 系啊，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咯。 好，咁会觉得今年嘅音乐上会唔会有即系譬如大家即系唔好讲，譬如冇疫情嘅时候，你会觉得你会点样去处理你呢个入行第15周年？ 其实原本我哋去年做咗一个我哋大家好满意嘅音乐会，真系系啊 ，Kate Is Me 系我哋感到自豪嘅一个作品嚟嘅，即系将我哋 The Album 嘅一啲创作意念啦，加埋我自己好想喺舞台上呈现俾大家睇嘅嘢啦，加埋我其实对人生嘅一啲睇法啦，即系点样带住残缺嘅自己，都希望在最后看到圆满的风景咁样。其实都是有一些我对大家的祝福在里面。咁这个作品其实几复杂的。即是又要装载到我刚才讲的这些意念啦，亦都要是即是在我们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学的风格之下完成啦。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很高难度。咁而最后出来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看睇返过去即是K 的音乐阶段啦，头嗰10年就感觉上是周博言音乐班第一下生味啊。 是啊，一直都是。 咁你会觉得而家两个班仔同你做音乐有咩唔同呢？ 好唔同其实。因为我想我都好大年纪先入行，我差唔多28、29岁咁我先入行。歌手系我第一份工啦，正式嘅工作啦，但系在此之前我都系教音乐啊，教英文啊咁样。咁第一个转捩点已经系好奇怪㗎，即系由一个教师嘅身份正式真系有一份 full time job 咧，我竟然系做歌手嘅，咁嗰个都系好得意。我带住我做教师嘅理念，我想喺我嘅歌曲里边沟通嘅 message， 歌曲本身装载紧啲乜嘢？我会好想大家认识个世界，因为我带住嘅系一班对个世界未认识嘅人，所以我当时嘅成长都系我同你哋一齐去认识个世界。我嘅音乐都系咁样，去到某一个阶段咧，我开始了解到咧。了解个世界好紧要，但系同一时间咧，你都要了解自己。 但系感觉上，你去咗中来一间公司咧，就好似唱紧一个角色，即系唱紧一个小说里边一个人物嘅故事。 呢个系一个设定啫，即系呢个系我哋个成个企划嘅一个设定。咁 Juno 都系唱紧一个人嘅故事咯。呢个本身系冇好与坏嘅，呢个系我哋个形式啦。咁但系究竟呢个故事里边承载嘅嘢值唔值得唱咧？对于我嚟讲系好难得添。 即系你觉得蒲明心呢个故事系你寻求自己心灵一个了解嘅方法？ 有时透过阅读别人的故事，你可能会对照一些你自己的心态。尤其是即是蒲明心这个角色，其实有很多东西跟我很不同。反差的大呢，是会令到我突破了很多东西。最得意的地方是之前的作品全部都是写给我的。所有人写歌给我的时候呢，对准我喜欢的东西，或者对准我这个人身处的环境去写。但是现在我们去合作的时候呢，很得意地呢，其实他们是比较写给故事里面的主人用，但是我也都要用我自身的感情去唱。中间那个空间呢，其实很有趣的，是会逼我突破了很多谢安琪不会做的事啦，也都有些新的体验。但调回转这些新的体验呢，也都会帮我自己了解到其实谢安琪是一个什么人。所以其实 K Isn't Me 这个音乐会呢， 是 都是我在做 The Album 的时候呢，一个体会，一个很内心的体会。 你想起先，还是 Juno 帮你想的？ 我自己想的。那个题目是他起的。 Okay. 但是都是 based on 我很想讲怎样挖掘自己的这个题材，这样去表达这件事。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你够不够了解你自己呢？每一个人你怎样定义你自己呢？还有人家定义你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是那么在乎人家怎样定义你？人家定义你重要一点，还是你自己定义自己重要一点呢？所以去唱蒲明心的歌，你的感觉会觉得好像没有之前 謝安琪唱的歌那麼直接， 或者沒有那麼多社會性的東 西。是啊，但是對於我來說這個體驗呢是另一個的修煉，而我也都很感激咯，即是我現在這個團隊其實都是一班很注重心靈或者內涵的一個很優秀的團隊，我們一起去溝通我們想做的作品的時候其實挺好的，即是大家一起去做這件事，大家都看到這件事的價值在哪裡，為什麼要這麼用心去做一個愛情故事呢？以為是一個愛情故事，其實是關於兩個人的人生和他們怎樣跟個世界去 interact 的一個故事。那只可以說啦，即可能近年我們整個社會一起面對很多東西，那在同這個時間去推出我們這個作品的時候，有些人就會覺得啊，未必最貼近現在大家鬧哄哄的話題。我會覺得這樣一個作品推出的時間和它本身的價值不是成正比的，未必的，還有一個作品去推出的當時收到大家的那種回響和它本身的價值都不是成直接掛鈎，有很多時候可能是你隔了很多年之後你聽回同一首作品，你又有不同的體會，或者你才覺得哦，原來我當時錯過了這首作品裡面這個意思。所以我覺得做了的事只要是有價值，不需要太介懷去推出的時候是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時候，我覺得值得做的事我就去做了。 喂，但剛才你說過即是去年四場演唱會當然好好的讚賞，但是都有些兩極化的 comment、 啊、 就說 Isn't me 太小姐安琪的 其實我不認同的，我聽過一些的反應就是說、啊、很多 Juno 的歌、我是覺得、如果真的講數量呢，其實我想是六七首咯，一個演唱會裡面有三十幾首歌， 但不是一個 mass 的謝安琪演唱會。 哦，咁呢個我不嬲都唔係想做好 mass 嘅自己，咁而去到呢一個演唱會，我覺得係好個人嘅，反而嗰種個人嘅感受咧，係我覺得係好謝安琪嘅演唱會，只不過係好難得地，竟然好謝安琪嘅意念係可以同麥浚龍嘅美學好好咁配合，咁、當然大家係好方便咁就會覺得啊，有好多嘢。有麥浚龍的風格，咁你哋就好容易會覺得啊，好似俾依個風格籠罩咗咯。但係我係反而幾欣賞我嘅音樂或者我嘅演繹同佢嘅美學嗰種糅合，其實係幾配合得到大家喺成個即係創作嘅過程裏面咧，佢對我好有信心，呢個我要多謝佢。咁好多嘢係我同團隊一手一腳去做啦，咁佢會喺適當嘅時候參與俾意見， 全部係自由度俾你去。 其實係我同埋我嘅團隊去做嘅，我反而好想為佢平反咯，即係大家會覺得佢點解搞到阿 K 個演唱會咁樣，我真係要好想大家體諒呢樣嘢，根本唔係佢去令到件事咁樣去發生，而係一直都係我主導，我同團隊去行呢個方向，而佢俾嘅意見其實一直都好好咯。咁當然啦，即係喺呢個時候用一個演唱會俾大家更加深化我哋做緊嘅嘢，亦都係一個好機會啦。咁其實呢兩樣嘢呢可以好難結合嘅，即係謝安琪好想講嘅嘢同蒲銘心、董潔發生緊嘅事，可以係風馬牛不相及，搞唔掂嘅。但係咁啱咯，我真係覺得做呢一個企劃嘅時候，幫我衝破嘅好多自己同自己嘅對話，好適合擺喺呢個演唱會，用一個比較藝術性嘅方法去表達。其實成件事都好美麗咯。咁所以我真係要為麥浚龍。唔关佢事，即系佢系我哋嘅 executive producer。但系你真系对于呢个演唱会有啲咩意见？你算喺我头上。 好，完全明晒啦。K 讲完之后，艺术嘅嘢咧系经得时间考验嘅。我相信咧，再过多唔知几多年，呢、這个演唱会都系个 masterpiece 嚟嘅。而家听下呢首歌先，《人妻定系艺术》。 谁见过我往往为是非黑白论辩，不想争拗对你极和善。如你爱笑我对大事并没有主见，要软弱笨拙亦熟练，明白回到往日半亦令你讨厌，宁愿和气那面尽量被看得见，成为言内助令大家都满意，压抑 了个性来奉献，谁亦要去演，为了相处愉快演好我的每一天，若有需要做好彼此角色理应亲事理所当然，如毅行慈善不要问单身过我会点，愿你相信是你一手撑起我的天，不应讲的死也不说是否等于欺骗，衷心的欺骗，我真心想你快活如麦田，圆滑到 背后梁太来， 不稀罕吸引别人，不管古怪传闻，光阴不够站回来，一早等静魂。 董哲蒲铭心的感情复杂，而张继聪谢安琪这一对就出晒名是圈中的模范夫妻，两个人的优良基因亦遗传在一对13岁的大仔和3岁的细女身上。谢安琪是一个思考型的歌手兼女性，她和张继聪的相处不单止了解到一段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珍惜，亦都学识家庭的和谐是怎样维系。 若为你原本贪你就我，莫名地欣赏我，才令我明白我抛毒歌，想与你玩玩火。 剛才阿 K 講過啦，佢16年休息過次啦。你其實嗰陣時嘅心態，你真係到咗個創作瓶頸位，定真係計劃係生多個小朋友咧？ 啊，其實我去到嗰個年紀咧，都差唔多40歲啦。咁都係要諗一諗嘅，即係家庭計劃上，究竟我適唔適合再有多一位小朋友咧？咁樣其實都覺得一係就呢個時間，一係就唔諗啦咁樣咯。咁咁啱我合約亦都完結咗啦，之前同夏森美、周博賢嘅合作完結咗啦。咁喺嗰個時刻咧，其實好特別嘅。周老闆啦，佢自己都有一啲佢自己個人嘅尋求啦，佢會自己想參與正事多啲啦。咁而夏森美都有佢自己一路發展緊嘅，即係佢嘅生意啦。咁去到嗰個位，好似我哋真係可以分道揚镳，俾大家空間。 冇不歡而散嘅， 絕對冇，絕對冇。我覺得我哋回顧翻過往，我哋一齊做嘅作品走過嘅路，我哋都感到好自豪。 嗯， 咁嗰個休息呢，其實你冇得諗你想要一個小朋友就一定有。 但真係有咗喎，即係。 但係即係好感恩地真係有一個小朋友真係生咗一個女咁樣啦。其實我諗多一個小朋友嘅來臨呢，係為我帶嚟好多衝擊。因為我自己係一個好多嘢諗嘅人嚟嘅，其實。即係懷孕期間去思考生命啦。或者怀孕期间好多人其实睇育婴书啊，但我已经生第二个啦嘛，我已经唔系再要睇育婴指南啊嗰种阶段，所以我怀孕期间睇嘅书好多都系一啲灵修嘅书，即系点样同自己对话，或者点样去了解自己走过嘅路啊，医治自己嘅伤痛啊。咁而小朋友出世带嚟嗰种生机啊，嗰种开心啊，一家人嗰种。突然间有个新生命咧，为我哋带嚟成间屋嗰种哇气氛都唔同晒，嗰种开心，亦都为我带嚟好多新嘅能量。我觉得，咦，我又有翻能量去做嘢。咁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咁究竟做乜嘢咧？你有好嘅状态啦，你有好嘅能量，有一个好嘅心去做，咁样做啲乜嘢咧？咁喺呢个时候，即系 Juno 提出想我哋一起合作去做嘅嘢，系令我觉得。啱我做，佢一句说话好好嘅，佢话唔使急，唔紧要噶，即系你觉得你嘅休息时间要点样，我哋尽量配合。 冇时限俾你。 点解咧？佢会觉得我哋呢个作品系偏向成熟嘅，同埋亦都唔系好表层嘅一个作品，有好多嘢要好深入嘅。其实人生嘅阅历同埋你嘅心态都好紧要，所以佢会觉得。30岁有30岁嗰个时候嘅嗰个人嘅气质同美态，你40岁嘅时候亦都有你40岁好睇嘅地方，吸引人嘅地方，所以佢觉得一啲都唔需要急，佢都令到我睇开咗一样嘢。哦，系，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佢自己 獨特嘅美態，所以佢嗰種話唔使急，你可以慢慢考慮咧，其實都令到我對佢更加有信心，因為我覺得佢睇嘢睇得好通透，我唔覺得佢係會係一個逼我做好急要做好多嘢嘅一個合作單位咯。 我想問咧，即係你話有個新生命降臨你家庭， 嗯， 令到你好開心啦，但係咧，你點樣去平衡啊仔仔咧？即 係 嗰個心理狀態，有人去爭寵噶嘛？係咪？ 因為佢都。啱啱我第二个小朋友出世，佢十岁啦， 系咯， 系我大仔十岁，会系要心态平衡嘅，真系，因为佢做咗十年，都系全家人嘅目光焦点啊！突然间好似有一个新星出现，好似模糊咗佢个焦点咁样啦。其实要适应嘅，但系呢个都系我哋一齐要成长嘅过程。我觉得有样嘢好嘅就系咧，张继聪系一个。佢真係一個好大愛嘅人，佢對好多嘢呢佢係有好好大嘅容量啊。譬如我欣賞佢有一次同我大仔講啦，佢話你覺得妹妹嘅出世呢會搶走咗你啲嘢，佢話你試下咁睇啊，妹妹係一個好得意嘅小朋友，佢又好開心，佢帶住好多好嘅嘢嚟到我哋屋企，你覺得我哋屋企係多咗嘢定係少咗嘢？咁我大仔就话咁多咗咯，咁样咯。佢话咁咪系咯，咁点会系喺你嗰度分咗出嚟咧？系佢带咗嘢嚟俾你啊嘛。佢话你可以谂下，妹妹都带咗好多嘢去，佢带咗爱俾你啦，带咗开心俾我哋啦。佢话你试下咁样睇嘅话，其实我哋屋企一定系开心咗。即系佢好简单就令到细路仔知道一个意念系爱咧，唔系会分薄嘅，爱反而系越多人，你越。分享就越多咯，咁你如果同一个细路仔讲爱系越分享越多，佢好难明嘅。但系佢用一个好简单嘅意象就讲咗啊，佢带咗啲嘢嚟，你话觉得多咗定少咗？咁其实佢就好容易舒服翻咯。咁我都觉得好在有佢，佢真系口才好好，喺呢个地方发挥得好好。 我想问阿郑安琪啊，你经历蒲明心或者董子的爱情故事，俾人感觉咧？感情是不 pure 的，你觉得关系是复杂的还是说是好像可以很单纯 呢？我觉得个人都不同，即是我觉得没有定义的，即是譬如我觉得婚姻听落就是两个人的结合，好像很简单，一加一这样。咁但是两个人之间性格怎样磨合，同埋人生的路好长，两个人究竟结合嗰一刻是怎样，跟住你哋两个嘅人生走向是怎样，你嘅事业高低是怎样，或者你嘅健康是怎样，全部都是变数。咁所以我只係能够讲关系是唔係睇一点嘅。我只係可以讲关系是同人生一起的。所以点解我咁鍾意 The Album 呢个 project 呢，你好似好集中睇緊两个同你冇关系嘅人。但係好得意嘅地方係关系係千变万化。但係呢讲到底，你话关系叫做复杂定係简单，我可以话关系嘅变化好复杂。但係去到最终最终你会发现情感的互通是很单纯的，可以是即是两个人的相爱是由一刹那开始，但日后发展的东西很复杂，但可能他们最后去到结尾大彻大悟看回这件事的时候，又是一刹那突然间通透，突然间才明白哦，原来我一直都冇好好珍惜你，或者怎样人生又有一刻这样有个大彻大悟。所以我喜欢现在这一刻做这个作品，因为我都想透过这个作品去跟我自己一起成长，去了解多一点。 Juno 都是啦，即他自己都是很年轻的一个创作人啦，即他很勇敢地去探讨这一件事，尝试用我们用一个很成熟的腔调去讲这个故事，其实超越了我们自己本身那个年纪可承载的事，因为我们的角色会一路去到四五十六十七十这样的，那是最有趣的地方，因为有些事我们经历过了，十几岁至二十几岁我们都有自己一些的对照，但其实四十岁打后呢，我们是没有 reference 的，我们没有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对照，只是我们的一些对人生一些的投射，我们预计或者我们创作在里面，所以很好玩咯。你问我关系啊，蒲明心那个关系很黑暗啊，他们两个性格很黑暗，他们的关系很不单纯，是的，但是这些都是 好多人嘅生活寫照都未定。 嗯。 咁而同我自己有一段好穩定嘅婚姻啊，我都有我同我嘅另一半嗰個溝通好透明啊。其實我角色同我自己好唔同，就係亦都係呢個反差好大咧，令到我更加覺得感情好珍貴。係。冇分话边一啲感情系特别好同特别唔好，只不过我哋有唔同嘅人生。 嗯，咁我哋要对得起自己嘅人生啦，就珍惜我哋嘅身边每一个人。今日好多谢谢安琪同我哋分享咗好多。 Thank you。 若果你未觉荒谬，被传闻谈论的疯子挽着手。 加盟 Juno 的幻觉文化之后，不少人就认为平民天后谢安琪不同了，唱少了社会性和为民发声的作品。事实上三张的 The Album 专辑都是以董哲蒲敏心的爱情故事出发。我们不要怀疑唱过鸡蛋与羔羊和加盟这些经典的谢安琪，他已经为民发声足足十年，他唱这些歌的时候，其他上咗位的歌手又做紧啲乜嘢嘅音乐？今日星光部有个内容，大家可以去到881903.com嘅视电台星画同步重温。 狄更斯是漫画吗？仍然笑。